北京时间18点整。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生肖12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刚刚告别了猴年，迎来了鸡年。不仅辞旧迎新为我们迎来了洋洋喜气，而且鸡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吉，所以2017年一定会是个吉年。 FM 986主持人贾悦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每个人心底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986，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在初五的晚上和贾悦一起来分享 FM 986的一些精彩的歌曲。今天呢，让我们继续那种一个人的音乐盛宴，我们会听到王洛宾老先生的一整期节目，并一起去欣赏他毕生奉献的西部民歌。有句话呢，高度概括了王洛宾对于中国民歌的巨大贡献，那就是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歌。在这位西部歌王众多的作品当中，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王洛宾在1939年创作的一首至今仍被广为传唱的歌曲。2007年，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1号当中也特别选择了这首歌去搭载。这首歌的曲调源于哈萨克族民歌，歌中的情景就曾真实地发生在王洛宾的身上。1939年秋天，王洛宾受马步芳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时，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她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给王洛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她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已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个故事。相传呢，在三天的拍摄过程中，两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如同歌词中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了王洛宾的身上。两个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记住民歌的旋律，写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Thank you. 天看着那很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的衣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每天他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扎在我身 王洛宾。这位西部歌王籍贯却并不是西部，而是北京。他1934年期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7年11月在山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部战地服务团，后受西部战地服务团的委派，前往兰州等地做唤起民众的工作。1938年5月，他在兰州参加了西北战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从此他就与西部这片神奇而遥远的地方产生了几乎伴随一生的情缘。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打板城的姑娘》就是在兰州创作的。它的诞生过程说来也挺有意思的。1939年的一天，新疆一支车队运送苏联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举办了两次慰劳车队工友的联欢会，一次为了欢迎，一次为了欢送。在欢迎会上，车队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为了表达谢意，即兴唱了几句新疆民歌。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呢也不那么连贯，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但是呢，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一下子震惊了音乐家王洛宾。他如获至宝，在欢迎会后专门去向那位司机求教，还请新疆朋友帮忙翻译，匆忙地记下了乐谱和唱词。在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不能入睡，连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的填词改曲，几易起稿。一夜功夫，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全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打板城的姑娘》在兰州王洛宾的那间屋子里诞生了。他先是让恋人洛山试唱，听了以后呢，感觉挺满意的。于是呢，第二天在欢送新疆车队的联欢会上，王洛宾登台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打板城的姑娘》，并配以刚学来的维族舞蹈，使会场上出现了空前的演唱效果。而这首歌呢，立即不胫而走，传遍了兰州的大街小巷，随即又从兰州传向了全国。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呢，王洛宾的北师大同学赵其海在王洛宾处获得了这首歌的词曲之后呢，从兰州带到了战时的重庆，一唱便轰动了山城。随后又有人把这首歌传到了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 坂城的姑娘可以说是已经唱遍了五湖四海。其实达坂城呢，坐落在新疆天山中部，位于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却因为一曲达坂城的姑娘而驰名中外，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台湾、香港同胞和外籍华人络绎不绝地前往旅游观光。不知道他们是去领略那独特的西域风光，还是想去结识漂亮的达坂城姑娘呢？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洛宾根据一首乌兹别克族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改编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样的一首新疆民歌。王洛宾的作品可以说是多以情歌为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阿拉木汗》也是其中之一。阿拉木汗呢，是一位新疆姑娘，在这首歌曲中赞美了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全曲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使得歌曲的风格活泼而风趣。这首歌的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呢富有舞蹈性，让人感觉听了就想跟着一起去跳舞。 Yeah. 接下来我们要去认识王洛宾歌中的另一位美丽的姑娘马依拉。马依拉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的名字，传说她长得非常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在歌曲一开始，那句人们都叫我马依拉，歌手马依拉，便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也像大多数哈萨克族民歌一样，它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曲调轻盈明快，把这位天真美丽的姑娘的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月亮爬上来是由王洛宾根据西部地区民间音调创作的一首歌曲，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常被误认为是一首青海民歌，原作者呢反而会被人们遗忘。全曲用三段体写成，第一段与第三段曲调平稳，充满了夜间的宁静气氛，而中段旋律起伏较大，旋律分别由男高音、男低音和女高音唱出。请把你的纱窗快打开这样的句子呢，表现了小伙子的焦急心情。第三段回到了第一段的那种宁静的气氛当中，就好像在温馨的夜色中，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喜悦。一起来听听。 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韩红翻唱王老先生的一首作品《一江水》。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很耐听，用一种比喻的方式唱出了生活当中的很多无奈。接下来呢，听到的会是韩红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这首歌呢，还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比如说还有许巍的翻唱版本也是不错的。 风雨带走黑夜，清朝的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去到黎明，像飞鸟呻吟。

是源于青海的一种民歌，广泛流传于我国的西北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个省区。其曲调高亢悠扬，歌词淳朴清新，歌曲表达自由率真，有着西北之魄之称。它作为一个流传地域很广泛的具有西北特色的民族音乐，长期被音乐家们看好。然而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花儿之作却是《花儿与少年》，由王洛宾主创，经西北花儿王朱仲露改编的那个抒情歌舞曲。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欢快的《花儿与少年》。这首《花儿与少年》真是雅克西，也就是说这首歌真棒真好的意思。雅克西呢是一个地道的新疆用语，在王洛宾创作或者说是采编的歌曲当中就有一首叫做雅克西的新疆民歌，它曾被多位艺人演唱过。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这首歌呢被重新填词，并以民族歌曲大联唱的形式演唱。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雅克西。 上市场，八个大天挂野车上装，哎，累得了老牛把汗淌，哎， 八个大天挂野车上装，哎，累得那老牛把汗淌，呀可惜呀可惜， 什么呀可惜耶， 老大娘的天挂呀可惜，哎。 前听过二十个壮啊俩狂哎。要是呀可惜， 是呀可惜， 姑娘们别提我呀可惜哎。要是呀可惜，要是呀可惜，姑娘们别提我呀可惜。 桥上赶过来一群羊，鞭儿打得震天响，老大爷乐得闭不上嘴耶，今年的羊羔都是双飞。 双太阳，两只呀可惜， 什么呀可惜耶？ 老大爷的羊羔呀可惜耶，两只呀可惜，两只呀可惜耶，老大爷的羊羔呀可惜。 一里河边水草夜里羊羔肥又壮，老大娘的甜瓜半夜搬不动哎，娘们的苹果又甜又香哎。 老大娘的甜瓜半夜搬不动哎，姑娘们的苹果又甜又香。羊是呀可惜， 什么呀可惜哎？ 人民公社呀可惜哎，羊是呀可惜。羊是呀可惜，人民公社呀可惜。有了亲爱的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建设边疆，咱们有了亲爱的解放军，幸福的生活有保障哎。咱们有了亲爱的解放军，幸福的生活有保障。呀可惜，什么呀可惜耶？人民的军队呀可惜耶，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耶？人民的军队呀可惜，呀可惜。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王洛宾的另一首爱情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也充满着少数民族的一些音乐的特点。而我们听到的会是黑鸭子这个组合演唱的一个版本，非常的好听，一起欣赏。 王洛宾一生创作了歌剧七部，搜集整理创作的歌曲有1000余首，出版歌曲集6册。其中呢，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两首民歌被评为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且荣获了国家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打板城的姑娘、阿拉木汉、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西部民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成为了中华音乐宝库当中的经典之作。为了表彰他为20世纪中华音乐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7月授予他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奖。马上我们会听到他的《青春舞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青春的律动吧。这首歌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九月奇迹演唱的一个版本。虽然歌曲呢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但是至今依然光彩熠熠，而且经过了年轻组合的改编之后呢，更是让这首歌富有了时代气息。以上我们听到了10几首王洛宾的作品，我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您一定对王洛宾以及王洛宾的作品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了。在我们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来听一首王洛宾创作于1959年的作品《高高的白杨》，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北京时间19:00。